那意思呢还是给啊孙伯昌下台阶儿，我们也不认识您，我们都明白，您别给我们讲了，您走不就完了吗？孙伯昌一瞪眼，他说我就没理他，您这么大岁数您也这么说呀，你们怎么不懂得尊重老师啊？我这么大岁数交给你们齐，就我说这两招你们要听出来了，应当好好向我学，谢谢我指点你们呢，怎么反而倒说我的不是呢？那你们要懂这么办吧，哎，咱们开始下这盘棋，输赢不管，你们赶紧下完了，下完这盘我坐这儿，我拿白棋，你们几个人拿黑棋，六个算一个，坐这儿下一年，要让你们几位开了张，算我不会下。说着话一伸手啊，孙伯昌也搭着有点生气，把这残局一糊了，干脆这盘也甭下了，就这一糊了棋盘，这老的可不让了，哎，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不讲道理呀、啊？这老头一急啊，脸涨得通红，这年轻的用手一扶自己乐嘉这口宝剑，腾下就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老先生，您怎么回事？伸手拔杆我就没理您，怎么还把我们的残棋给糊涂了？咱们呀、啊，先别下棋了，我瞧您身上也有家伙，咱先把这事说说吧。孙伯昌一听坏了，下棋呀、啊，你们六个算一个，要动手啊，你们这一方恐怕也没有打得过我。孙伯昌一撇嘴，你肋下配着宝剑，许你是会练两下子，杭州府我倒听说过几个出名的人物，但瞧你这岁数恐怕你也不配跟我动手。杭州府你听说过谁呀？我就听说有叫李留良的，哎，也难说，当年我还跟他动过手，我跟他怎么样动手呢，跟你也说不着。杭州城我要仿也就仿他，跟你我可犯不上，你们要不服咱们来一盘，动手则不必。这小伙子越听越生气，还用得着我们杭州苏桥的吕留良吕大侠吗？我就打你个老小子。他还真有规矩，没亮宝剑，这手一晃面门，这手咚就一拳，孙宝昌顺势一领他腕子，这个手一糊了他，也没使多大劲，啪嚓一下给摁棋盘上了，一下就给摁那儿了，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我说你不成吧，大伙哗一下全散了。哎呦，这老头可了不得了，这家伙支招，人家不服的打人家。小伙子爬起来，用手一指孙伯昌，好嘞，你不认得吕留良吗？我现在就上苏桥找吕留良吕大侠去，倒看看有人管你没有，我就不信这个。小伙子转身要跑，孙伯昌一琢磨，得了，我都到杭州了，30年前吕留良这档子事儿该了了，按说跟我老师有7天论武的交情，我应该知弟子礼弟门生铁，拜望吕老剑客，事出有因，这么着先防吕留良，叫先兵而后礼。吕留良好下棋，志不济我陪着下几盘棋，他喜欢我，那我也得跟他动动手。我不说扔他一跟头吧，站平了我这面就找回来了。你认得吕留良的家，我认得，你跟着等着，我别等着了，你要认得太好办，你投着带路，我跟你找他去。呵，你还敢找他去，走。这小伙子一转头，他撒腿往前就跑，孙伯昌在后边跟着他。孙伯昌脚底也快呀，跟着不紧不慢，眨眼之间到苏桥了，避陈轩以外。小伙子用手一指门，开门，这就是吕老剑客的家，你敢上前叫门吗？啊，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比划比划。小伙子一呵，你可要倒霉，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告诉我。我是漳州人，姓孙，名之，字茂昌，人称玉面南极子，就是我。你把吕留良叫出来吧。好嘞，啪啪啪一拍门，吕家人出来了。您干嘛？我找吕老剑客。找吕老剑客吧，外地来人，漳州的，姓孙，叫孙之，孙茂昌，到杭州不服， 药房里老将可我把他领来了。吕杰仁这生气，你把他领这儿来干嘛呀？他往吕老将让他自己打听去，你干嘛？他把我打了。哪位是您说的孙伯昌？这后边这老头。哦，等着吧，把门一关往里一回。老将他一听，这王金这档子还没完，孙伯昌又来了。这跟着啊，白老将他练这30年，不定练什么绝招了。这找我报仇就不善茬啊，他跟我下好几天棋，按说有师生之谊，我还真喜欢这孩子，他应该到这地门生铁呀，我把他留在家里的，我一跟他学棋，我再看看他的武艺如何，不就完了吗？怎么拍门防我呀？哦，30多年前了，我扔他一跟头，这事儿没完。哎，王音的王音的，又把这王音这茬想起来了。这一恨王音，吴老在旁边听呢，这孙伯昌就是跟王音打架那位，要没他还惹不出这么些事来呢。那您的意思怎么样？我出去会会吧。您别去啊，这么办吧，您还先让吕宝出去，您让吕宝试试他的斤两如何，看看怎么样，跟吕宝一动手，吕宝不行回来咱们再商量，好吧。宝贝你来一趟吧。哎，我来一趟。那老头子都80多了，这小名多嫩呢、啊。吕宝出来了。哦，哼。吕宝拉门这么往外一走，小伙弟讲，哎呦，宝大爷您干嘛呀？老将没在家是怎么样啊？这位把我打了，我找老将替我报仇。吕宝一瞪眼，起在我这儿。打他还用老将啊？看你宝大爷我怎么收拾他。哪位是孙伯昌啊？您是什么人？我是本家看门的家奴，我姓吕名宝。哦，我说不是吕留良呢，我跟吕留良动过手，我认识他，在我们家住好些日子。您干嘛呀？听说你要访我们家家主。没得说，老将可这会儿没在家。你这话说多好，这会儿没在家，也没准一会儿回来，也没准不回来，不告诉你。您来了呢，乘兴而来，别这么空着就走，是不是？别白手走，我陪您练练，我看看您那够不够资格防我们家主的。孙伯昌一听，我跟我师父练好多年，外边闯江湖来这么一名字，我跟你练什么？有什么可练的？你糟老头子，你跟吕老将可习过武啊？哎，我没跟老将可习过武，我瞎练。老将可高兴的时候给我指点过一招两招的。你怎么着，年轻人？啊，年轻人，我都快70了，我还年轻人？是，我都80多了。你甭废话，要打咱们就打，要不打你就快走。那就打吧。跟吕宝这一动手，吕宝哪行啊？好，吕宝连山东五老五爷都打不过，更何况孙宝昌？孙宝昌得渤太关真传呢。3招2式就不行了，眼看这一腿抬起来，让人家伸手一抄，把腿腕给抄住了，自己往下一下腰，拿掌往里推，这掌要打上吕宝可就完了，也就轻轻的把这腿往地上那么一放，吕宝站住了。孙伯昌站起来，怎么样，还打吗？那就别打了。您这手下留着情的，是我打你干嘛呀？孙伯昌那傲是骨子里头的，跟一个老奴才我犯不上，在家也好没在家也好，您麻利的往里回一声，让他出来，我访的是剑客爷，您不行，等着。吕宝回来了，老几位堂上就坐等信儿。吕宝回来，哦，老爷子我回来了，怎么样啊？哎，我没躺下。没躺下是丢招了，那、丢多了，刚比划几下我就不行了，我一抬腿派人把腿腕抄住了，往外一送我就趴下了，给我一掌我就死了，人轻轻又把我腿给放下了。这还是有面子，你跟他连点还手之力都没有，没戏，我打不过人家。那这么办吧，还是我出去吧。刚要往起站，于家大爷 醉仙翁于庭于子玉，一伸手，且慢。哎呀，您出去跟他三次动手，把他再扔一跟头，这仇越接越深，王英吓得也就不敢回来了。那么您不跟他打，又善了不了，这么办吧，您还是暂且莫要出去。这个事情于庭于子玉既然赶上了，我等弟兄替您聊聊，您看怎么样？怎么聊啊？您家里家人不是就吕宝一个呀？那是还有旁人呢。啊，我没说他们，我们弟兄，您找出几家旧衣裳来，我们哥五个换上，我们出去呀、啊，就说都是吕宝的兄弟，哥六个一块儿在您门口伺候，都是您的家人。吕宝不敌，我们哥五个挨个来，您的暗中观看，就是我们五个人打不过孙茂昌，我也让他把招全都使全了，使尽了。您瞧明白，这孩子跟白老剑客都练的什么？那时候您再伸手赢他。嗯，李刘洋一听这招行吗？打败了他，他能服吗？服不服的，我有话说呀。咱们先出去会会这孙茂昌，那可就委屈你们哥五个了，不算事儿。吕宝威，哎，怎么着，于大爷？把你平常都不穿的旧衣裳给我们哥五个找出来一身，好啊，这也拿一身，那也拿一身，把自己身上脱了去，穿的都跟吕宝差不多。山东五老一人一身，全都是那土布的衣裳，仿佛就是吕家的下人一样。吕宝带着又都出来了，一开门，吕刘洋没出来，老哥六个往这一站。孙茂昌一瞧，干嘛呀？吕宝，老剑客到底在家没在家？老剑客这会儿没在家。你把我打了不算完，我们吕家不是就老剑客一人会练。哎，看见没有？我这儿还有几个兄弟，这都是我们吕家的下人，啊，这是吕福、吕寿、吕喜儿，福禄寿喜。哎，这哥几个都在，挨个儿都陪您练练。估计练得差不多呀，我们老剑客爷也就回来了，那会儿你们再打不迟。孙茂昌一听这干了，到吕家来要想见这剑客爷得打全堂，挨个得过一遍，我哪有功夫跟你们这么些人打，他们这能耐跟你不也都一块练就差不多，那就甭打了。不然你知道我小名叫宝，我呀在这哥几个里头岁数最大，可是学的最晚，这都是我师哥，他们哥五个能耐都在我之上，打得过我呀你不见得打得过他们哥五个。你要害怕就走，你也甭防老剑客了，你要不怕呢挨个打一遍，打遍了我们吕家的下人，自然老剑客就出来陪你打来了。玉面南棋子一听，哎呀，不打是不成了。好，既然如此，哪一位先请过来？大爷醉仙翁于庭于子玉倒背手往前迈步。你就是孙茂昌啊。孙茂昌一瞧这老头精神呢，大身材略有点马蜂腰，满面赤红酒糟的鼻子，尤其这一对眼，眼神倍儿足，倒背手往这一站，真精神。这绝不是寻常的下人，身怀绝艺之辈，不管什么身份，先碰碰吧。您就是本宅众位院工之一吗？不错，自幼随老剑客习武，老爷子这会儿没在家，这不是宝哥哥输您了吗？我们陪您练练啊，您请亮军人吧。啊，怎么着？孙茂昌一听还亮军人，好啊。孙茂昌一亮自己冰铁双绝，那咱们二位动手啊，您也请亮军人吧。不必。于大爷一摆手，还亮什么军人呢？我这一双肉掌就是我的军人。也慢说，您拿两根铁棍 就是您拿着刀枪斧钺，我也是这一双肉掌，我呀还就是这手上有功夫。我亮军刃，您不亮军刃，您可就吃着亏的，还指不定谁吃亏呢。是这话，吕家确有高人，不可小觑。打！孙茂昌摆动双拳，搂头往下一砸，这儿于大爷就凭一双肉掌跟孙茂昌可就打起来。这一打，吕宝一瞧啊，罢了，是比我强。于大爷，你别看空着手没家伙，跟孙茂昌打的有法有势的。两个人动手这一打，渐渐的于大爷可就不行了。于大爷这一双肉掌啊，人有家伙，你不敢接呀，又没有给人夺过来的能耐，剑杵下风，二三十个招面一过，这拳脚有点施展不开了。二爷三爷一瞧，我说啊，吕佛你不行啊，您且一旁，我们跟他比划比划。二爷于让可就蹦过来了，也是一双肉掌，这不行，跟这打，这也不行，二三十个照面这下去了。三爷于香就过来了，三爷于香打罢多时也打不过人家。五爷于父于松坡大喊一声，我瞧他这么厉害呀，咱别一个一个打了，单对咱一块儿上吧。于大爷于二爷于三爷于五爷哥四个八只手把孙茂昌围在当间，这么一打，孙茂昌可傻了。哎呦，这四个老头拳脚如风啊，打退了这个这上来，打退了这个这上来，别看自己有家伙，这四个人没家伙，自己一时腹背受敌难以施展，脚步渐乱，这招可有点渐渐要不实。饶着是博泰关的真传，山东五老其中之四，围定了他，他也不行。这几位都够身份有能耐。于四爷在于氏五老当中那是功夫最好的，而且他有宝剑，他是剑客，伸手把宝剑亮出来，微微一阵冷笑，孙茂昌啊，孙茂昌，就凭你这样的能耐也敢拍门来访老剑客爷来吗？嘿，今天我们就是以多胜少，你还别不服，这一口宝剑往圈里这么一蹦，拿宝剑一压，这双绝立刻就不一样了。孙茂昌知道这哥我这最厉害，单打独斗我都不见得赢人家，更何况有这几个老头在旁边陪着，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双绝当时施展不开，这才引出来这段热闹回目，叫五福捧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贝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中再一次出发，歌声和